又不寂寞的人，好到beauty in the world， 微笑大门比较跑，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也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么我们这个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呢，是每周六的下午四点和大家准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那我们呢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标记一下，哎，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实时的互动了。同时来天一再介绍一下， 如果你想在网上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您只要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啊，记住啊，搜索活力982，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那我们首先呢要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就是我们的灿森老师。 Hello 灿森老师， 欢迎我们 V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化妆师灿森老师。 对，好的，灿森老师 打过招呼， 我们打过招呼了好尴尬。 好的，那我们就现在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吧，以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好吧？ 好。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嘉宾天一。 是的，那么我们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粉底液买到不合适的色号了该怎么用呢？嗯，天一， 我觉得首先女生怎么判断这个色号适不适合自己买的时候 啊，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就是 你怎么买 我皮肤比较偏白， 对， 所以我会买就是象牙白最白的色号。 然后这样会容易买错吗？然后买到不适合自己的吗？ 其实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在对这个化妆品和粉底就自己的底妆不太了解的时候有过这种错误， 就是不小心买的过于白，或者是过于 我没有过于白，就是我一定要买那个最白的 你就说自己一定是特别白，所以我只要买最白的错不了，是 吗？对，就是错不了。 但就可能买黑了，有可能 就是比如说暗一点的色号， 结果不适合你， 对 吧？ 非常不适合。 哎，对，那我们先问灿森老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根据自己的肤色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粉底液呢？ 嗯， 就是买粉底液是一定要试的啊， 就要试一下， 是必然要试的。然后试的时候呢，最好是在这个耳部的周围，这个皮肤试是最准确的。 哦， 对，你在手上试，一般人在手上试是不准确的， 手跟 脸 的， 手跟 脸 的颜色差非常多。 嗯， 对。然后你怎么根据这个皮肤来肤色来选呢？其实还是我之前讲到的，就是一般粉底都分为两个色系， 嗯 啊，一个是偏白的，一个是偏黄的。 嗯 嗯。 然后你首先确定你是哪一类的颜色。然后再在里面去选 偏白的，我就属于偏黄的，基本可以这么理解，就我们两个人的肤色的感觉，对吧？ 哎，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你是男生嘛，所以这个不可以太白，要不然你就成小白 眼了。对，我没有跟你比白，我只是告诉大家，就是我这种脸色就是属于偏黄的，一梦这种就是标准的偏白的。 对， 对，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自己。 对，所以就是很多现在女生买这种粉底液都会选择代购嘛，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妹子们啊，如果你要真的想买一瓶非常心仪的那个粉底液，一定先要去专柜试好了色号，然后再告诉你那个代购，以免带错了色号，这样就是浪费了。不过今天我要跟你说的是， 买错了怎么办？ 对，买错了， 已经买错了， 对，买错了怎么办呢？哎，这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色号要买白了呢，可以当这个什么提亮的一个作用，可以涂在脸上。如果你真的买错了的话，那不能浪费，不能扔了呀，那人民币。 对，然后蔡森老师，如果我们想把面部提亮的话，哪几个部位是特别适合使用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T 区啊， 鼻梁， 就是鼻梁这个地方， 然后 额头 、下巴 ， 对，还有这个眼下的两侧， 眼下就是卧蚕的位置吗？ 对， 不是卧蚕， 不是 卧蚕， 就是 卧蚕 颧骨上方， 颧骨上方 ，这个几个地方要体谅哈，大家要记住啊。那如果色号买黑了的呢，可以把液体呢当成阴影来用。 阴影， 对， 阴影涂在什么地方？下巴， 对， 两侧， 也让我们蔡森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颧骨的下方， 颧骨 对 下方， 颧骨下方两侧，然后呢？ 颧骨算吗？ 颧骨不要算 啊， 颧骨下方。对，因为下方越深，其实我们这个立体感越强。你说的那种，除非说颧骨特别突出的， 特别突出的， 可以涂在颧骨上啊。还有就是下颌。 下颌骨的两侧， 对，还有额头两侧。 这样子，好， 这回大家知道了吧？买错了别扔了，可以在这些地方也来用，它也能发挥到自己的作用，别浪费了啊。 所以这也是两个非常不错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的这个麻辣烫呢，也是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接下来要给大家放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就是让大连妹们呢重拾自己的信心。 看完这个视频就特别有信心。 不过我觉得这个视频里的小女孩也是非常可爱的啊，胖胖的。不过这个视频里都是泰语，在放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和天一也会照顾到听众朋友们， 对，给大家来聊一聊。 对对对，没错。 สวัสดีค่ะทุกคนเจอกับฟีกันแล้วค่ะวันนี้ฟีจะมาทำ no brush 其实在镜头上面啊是一个特别胖的妹子，这个胖是大家定义上的，真的那个定义上的胖，相当的胖，这个脸部非常的饱满， 就跟两个寿桃摆在脸上一样，是吗？ 对。 然后这个妹子呢，应该是虽然我们也听不懂，但是大概那个意思应该是在说，就是让大家还是要化妆的这个意思。 对， 虽然脸大， 对，她不仅脸大，其实她因为她可能是泰国人啊，他这个皮肤相对也黑一点，然后他还不是浓眉大眼型的，就是他眼睛也不大，鼻梁也不高，就等于说大家对自己五官如果不满意的话，那这位姑娘几乎长了个集合体， 简直 对， 自带透视效果。 但是我感觉从他的眼神啊状态，就感觉他还是蛮自信的。 对， 你看一下， 他就开始， 哎呀，我的天啊，那个手 怎么了？他的手， 你看他的手整个就是一 小肉肉的一双手， 对，适合那个小偶一样，一节一节的。 哎，那我们就就着这视频跟老师先聊一聊啊。他现在在画这个眉毛，如果这个人很胖的话，眉毛画成什么样子会稍微好一点？ 画粗画长， 又粗又长，这样能显脸好一点。 对，就是你把五官整个都放大了，你其实脸就小了一半了。 哦，明白了，就是这个原理。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这姑娘呀，她是全程都是用手来化妆，一只手来搞定所有的妆容，包括眉毛啊、眼影啊、嘴巴呀。 哎，这个还挺吃功夫的，对不对？ 但是她本身呢，这个人她五官长得就明确，你知道吧？ 哦， 如果你太淡的话，其实用手的话操作不是特别方便。 是，她现在就是在提亮嘛。 对， 在整个的这个眉骨。 对，就刚才老师说的 T 字区。 对， 额头的上方就眉骨上方。 哎呦， 哎，别说提亮之后，他的眼睛立刻就凸显出来了。 是， 而且他不画的时候。 对。 然后现在他 是在遮黑眼圈， 对，就是所谓的那个卧蚕，对吧？卧蚕的位置， 对。 遮黑眼圈。哎呦。 然后现在又要开始画什么呢？ 粉底液， 粉底液，哇，他粉底液用的好， 我觉得他粉底液应该是很费的，很快就用完了，可能半个月一瓶就 OK 了。 你是说脸大所以费粉底液是吗？ 是啊，没 错啊。 他用的方式也很豪迈，我直接拿那个就往脸上直接刷粉底液的感觉。 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粉底液就这个样子。 就是要这么狠狠的刷。 液体吸的话就可以这样用。 对，突然说话好像一个外国人。 对，他现在还加速了嘛，这个视频，这个声音就听着。 但是他这个本人估计没法看，妆感肯定特别 浓，就是这种他画这种妆只适合上镜， 对，上舞台啊，还有 上舞台 强光下才是 OK 的。 哎，但我真的觉得他现在画完了到这个中间步骤的时候，他整个这个脸已经跟刚开始视频中已经不是一张脸了， 对， 就是变白净了。 对，哎，但是哎，我想问一下，他这种脸属于是算是畸形吗？ 也不能叫畸形吧，就是 过胖， 就是非常胖， 就是胖。 对，有双下巴的胖。 而且我觉得你看他所有的地方不是骨头，而是 肉，全肉。像气冲起来了一样。 哎，其实这样的脸是不是特别难画？客观上来说， 相当难画。 所以这个妹子也是挺敢于挑战的哈。 而且你看她所有都用手画的， 所以我觉得看这个视频的时候，特别能给我们这些胖人啊有一个信心，就是胖人怎么了，只要我们好好画也可以很好看，对吧？当然了，看完这个妹子的视频，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特例。 对， 其实在生活里，就是如果这么胖女孩，我觉得没有必要说非得把脸画这样子画成那么小啊，这种感觉，因为你没法看了本人， 就是妆太厚了才能修饰出那个效果。 因为说白了，你的缺点你是不要去过多的去弄它， 是 啊，避开它，然后去放大优点。 嗯，我们应该 减 肥。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转化，转移注意力，而不是说在一个问题上死磕，你知道吗？他这个就是死磕了。 就是我胖，我也要给他画的更好看一点。 开始 贴睫毛了， 贴睫毛、眼睫毛， 对，贴眼睫毛。 嗯， 把眼睛放大也是一个方法。 对， 眼睛大了， 睫毛是很关键的。 对，哎，但说实话，脸胖成这样，我觉得这多大的眼睛才能遮住这张脸？ 对呀、啊，你看他这个视频很短，在家是吗？搞多久？ 包括我们蔡森老师上次说，如果想让脸小的一个方法，把唇部的颜色调深一点， 调深可以画的外扩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唇部怎么调深也不可能。 一会儿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转移到他的嘴巴上， 看看他一会儿怎么画他这个嘴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虽然胖，她的嘴其实并不大， 对，她肯定得转移到眼睛上，因为她眼睛大。 对，它相 对 来讲眼睛大， 往眼 嘴其实 而且 它 上部分挺窄的，肉都在下脸。 我觉得这是男画中的那个最难画的那一款，是吧？因为肉都在下面。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可爱，很自信。 对， 其实我觉得自信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给自己加分的一个点啊。 自信本身就是一种美。 对，只要你是独一无二的，你做好自己就行了。 他的下巴，我的天哪！ 各种颜色的应用啊，相当到位。现在开始要画腮红了是吗？哎，画腮红了。 哦，他好可爱啊。 哎，他画的是有点侧影的感觉是吗？灿灿老师他看画的很靠后。 对，因为他要修饰小脸嘛，所以说他就是把它当侧影的位置来用， 就相对深一点的这个。 对，因为他不能往前拿想他脸 更远了，就比较往后打。 哦，就是缩小鼻翼。 鼻子小吗？我觉得在这个五官当中，鼻子相当小， 都快插到肉里了。 我觉得陈森老师这个本人真的是不能见啊， 肯定见不了。 就感觉画了满脸画了油画一样。 因为女孩肯定懂化妆，一看她这个妆感就特别重， 难受死了。我要这种脸，这种妆容糊在我脸上五分钟，我就不可以了。 这个相当于那个一梦的十层， 不止。咱们要这么说，我们要传递正能量。我们说胖怎么了？我也要把自己画得美美的。 是， 像 我们要传递这个， 因为老外，包括一些外国人，他本身就是喜欢浓妆。 对， 不像我们中国人 他 比较含蓄， 也是不一样的 啊。然后我们的长的脸型啊、五官啊都不太适合浓妆， 对，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立体，对吧？ 哎，好了， 我觉得他头发散下来之后也有一定的修饰效果啊。 对， 他嘴唇还好，我觉得没有特别红。 他主要是那下巴胖的， 对，他的眼睛是把整个妆提起来的，我觉得 是。 好，谢谢大家，就这个意思，我画完了。 是的。这个视频呢，我们也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哎，好嘞，我们看完了这段视频，我觉得其实大家对我们的主题大概猜到，今天我们跟他聊的就是如何拯救大脸妹。 对，大脸妹，哎，其实从小就看那个漫画嘛。 哪个漫画？ 阿衰嘛。 啊，可他脸大吗？ 阿衰里面有大脸妹啊。 哦，还对，有一个。 对啊，有个大脸妹，所以当时就觉得哦，觉得大脸妹这个词还挺好玩的。不过越长大就越发现身边的大脸妹还是蛮多的。 我跟你说，你就是仗着自己脸小，然后这么气旁边的人。 谁说的？我的天哪！我本人其实今天也要请教一下我们灿森老师，因为我个人认为我的颧骨有一点点高，所以我希望就是在这个妆容上面，因为我不想做什么大的整形这样的手术，所以我觉得靠妆容稍微修饰一下就很好了。嗯， 可以啊。 那天一今天肯定也是要， 对，我也有问题要问，一会儿可以带着我们的化妆间环节仔细跟我们的老师探讨一下。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大脸的不同原因吧。 对，好的，那就进入我们的化妆间。 好的，没问题。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我是一梦、哎、不是一命。 一梦一梦，我是一梦的闺蜜。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老朋友蔡森老师，欢迎您。 欢迎蔡森老师。 Hello.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介绍一下脸大的不同原因。首先呢先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吧，我们明星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示范如何就是脸大脸小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对，那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小猪罗志祥。嗯， 哎呀，前一张应该是他还没有正式出道之前。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五官也是还蛮不错的。 对，但是跟后面你看他就是整个人瘦下来之后整个这个脸的感觉是不一样，就立体感截然不同了。 是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也有妆发的原因。我觉得整体都是 对 前个太素了、嗯、 而且还有修图的原因，对吧， 还有修图 光影。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哎，我们的小李子，哇，他真的是男神呐、啊！他年轻的时候真是帅到爆，哎， 对，等到胖了之后就成大叔了。 对啊，胡子都已经挡不住他这个大脸盘子了。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脸盘大小的问题。 是啊， 我觉得他这个属于是年纪大小之后直接左右了他整个人的状态都不行了啊， 对， 不叫不行了，味道不一样了，不能说不行。 好， 对，其实我们的女生也有这样的代表、嗯、对吧， 是， 对、 哎、 女生这个脸大脸小也会， 那就是我的女神。 你的女神是谁？ 张柏芝。 哎呀、啊、张柏芝这个很明显啊，前一张应该是她拍《新语心愿》时候的那个造型啊，就是有点婴儿肥时候，其实也是美女啊。 那现在就是右边的这个图片呢、嗯、应该是她生完宝宝了已经。 对、嗯、就是非常瘦，瓜子脸，这水就是现在大家定义上的那种标准的女神脸了已经。 而且其实张柏芝即使她的脸稍微有点婴儿肥的时候，她的脸盘子还是小的，她脸真的是很小。 她反而那时候更好看。 对对对对、嗯、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为。 对， 而且张柏芝说实话我觉得她年轻的时候那个婴儿肥显得非常的纯、嗯、不是她刚出道的时候叫她玉女掌门人嘛。 对， 对，我其实觉得大家现在的审美吧，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嗯，太追求一个标准了，没有活出自己独特的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他即使现在有这个婴儿肥我仍然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那种不做作特别天然， 是是是， 这感觉特别好。 对，而且他五官真的是成黄金比例的、嗯、很漂亮，真的非常。 对，长成这样的脸我觉得胖瘦都可以、啊、 这太完美了，羡慕嫉妒恨呢。 对， 不过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想成为张柏芝那个脸型，其实化妆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就是 今天我们蔡森老师就要教大家这个 如何改变。 对，没错， 改变自己的大脸、 嗯、是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大脸盘子呀就是分几种类型。 对 对， 大家得先搞清楚自己这个脸大的原因在哪儿，然后再对症下药。 没错，那我们蔡森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吧就是我们脸大就是分几种类型呢。 嗯 OK， 其实一般来讲从这个实际来讲是三种、嗯、对吧、 啊、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在精神方面的。 好多哪三种我们一样一样。 从物理这个角度来讲，一方面就是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是脂肪过多的这种 脂肪、 啊、属于肉脸的这种大脸。 这就是那个 什么，这就是现在正在坐着说话的这位啊，就是我本人。 哎，肉脸 上镜我自己看一下、嗯、这个还好吧，我是不是有、 啊、那个什么，我们的镜头有美颜的作用啊。 哦，是吗？我觉得 这种是最吃亏的。 哎，这还好吧，有那么胖吗，你们觉得呢？ 其实还好， 还好，因为你本来没有那么胖啊。 天一、啊、你这个小肚子、 嗯、收肚子收起来。哎，对，我其实就属于真的是发福了之后这个脸就显大了、 嗯、 啊。 还好，其实 这个是没办法，只要你一胖你脸肯定就是会胖会大起来、哦、 对，脂肪层都会。 对，它属于是肉脸。 对， 而且但是我觉得天一的骨头不大、 哎、我说良心话、嗯、像以前我瘦的时候我们， 所以你瘦下来你脸肯定会很小。 对，我班女同学都说、 啊、 哎，我特别羡慕你的脸型，我说为什么，你看你的脸型这边没有那个骨头的感觉、 啊、对 对 对， 但现在我这么再怎么比划大家也看不见。 这 因为都被肉盖住了。 对， 看不见这个骨头， 现在也没有骨头， 也是没骨头被肉盖住了。 对，那我们蔡森老师继续给我们。 既然就说到骨头了，对吧？ 嗯， 那下一种就是骨骼型。 骨骼型， 也就是说天然这骨架大。 嗯， 这个人其实没有多少肉。 不， 他也不胖。 对，这个人就是典型的我就是有点骨架大。 嗯， 哎，天地良心， 其实你 这样会被大家网友骂的。大家网友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你们觉得一摸的脸大吗？ 不是真的，我旁边就有这种骨头。 但你不算严重的那种、 啊、这 种真的是大的很明显的，就是国字脸啊，油字脸啊，两侧都已经宽的就是出来的那种 啊、 哎， 这让我想起 非常明显， 想起了咱们的一个著名的主播，他就是国字脸著称，就在下面会很 王牛王老师吗？ 他还好，有另外一位、嗯、就这里边会有两坨肉的那个。 你们俩是不想做这个节目、 啊、 是吧？ 我们不敢说那是谁了。 松鼠哥哥。 对，就那种就是他这个地方本身就是骨头比较宽。 对 啊、嗯、显得上面还窄了点，底下宽。 没事，现在国字脸的都来学我们 播音主持吧，可以播新闻了。 那女生国字脸怎么办？你告诉我。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嗯，那还有一个什么新闻呢？ 那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其实他骨头也没有那么大，对吧？然后肉呢也挺紧的，啊，这种人为什么看着脸大呢？就是他肌肉过于发达，也就是面部的咬肌啊。 咬肌在什么位置？这个地方吗 ？No， 就在你的这个两个下颌角的内侧。 内侧， 对， 内侧啊啊！哦，知道了。 对， 大家现在如果 咬，使劲咬着牙， 咬牙 鼓起来那个地方， 鼓起来了，就是那个那块肌肉。 咬肌，对。 哦，哎，我们班还真有一个男生，就是因为咬肌大。 咬肌大会怎么样呢？ 他真的咬肌大，所以这块特别凸， 特别鼓，两大块， 特别的鼓。 其实它是肉，肌肉， 是 它不是脂肪，也不是骨头， 对吧？脂肪你还能减脂减掉，对吧？骨头呢，咱说整形你可以把它去掉，肌肉怎么办？总不能把肌肉割掉吧？这个不太可能。 蔡老师给我们出主意。 肌肉是最简单、最好处理的， 怎么？ 因为现在就是医美手段最基础的就是打这个瘦脸针啊，所谓的肉毒素啊，它是针对这种类型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这个有什么危害吗？ 对呀。 目前其实这个来讲危害性还没有得到一个验证，因为它这个其实发危害的这个期限其实很长的啊，有可能30年50年之后才会出现一个案例啊，所以目前来讲是安全系数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高的， 就是它的历史还没有那么 悠久。对， 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新闻中报道的那种，就是打了瘦脸针也好，打了玻尿酸也好，导致一些胃发生了危险问题，那主要 是 原因是什么呢？ 对，这个有很多原因。其实如果是正规医生、正规药品啊，正规的操作方式是绝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那出现这个原因就是这几点都是违规的，比方假药，比方没有医师资格证的人打的， 药量没控制好， 药量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打的位置不对， 是 打到血管里就容易造成溃烂失明啊，是非常严重的。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必须到正规医院去， 没错， 进行操作。 对，其实我就是也是，咱们都看过类似的报道嘛， 对 对， 就是说有比如像明星出事儿啊，包括普通人为了美去整容，然后出现这种情况，真的，大家很多以为这个微调是比较安全的了， 对， 其实它出现的这个隐患是非常大的，比如这个玻尿酸，你要打到血管里面， 栓塞造成， 就很容易导致眼睛 失明， 很容易，所以 对， 就是。是 很快就 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去整形，包括微调。 所以嘛，好好看我们的节目，来学学化妆术，绝对没有危险，还能让你瞬间变得特别漂亮。 对，没错。如果你一旦去选择了这一步，你就要自己去承担所有的风险。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风险，因为我觉得自信才是最美的嘛，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你脸不大，所以你可以很有底气的说这句话。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多看看我们节目嘛，对不对？ 老师，还有哪一种？ 刚才我们说物理层面的说完了， 对 吧？精神层面的，有一种女孩就是永远觉得自己脸大。 对，大家看过来，我旁边坐的这位号称女神的女士，她就是永远觉得自己的脸大，对吗？我就说网友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如果你觉得她脸大就发个一，如果你要觉得她脸不大就 不 用发任何话，你看 有没 有人给我们发一？ 我说的实话，真的，我个人认为我骨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你要我跟那个范冰冰 Angelababy 气得我都秃噜嘴了。Angelababy 比的话，我当然算是脸大的了。 你觉得你对自己的五官哪里不满？就哪里大？你觉得？ 我就是。颧骨， 颧骨， 对，颧骨。待会儿咱们不是让蔡森老师教教咱们，是不是？ 对，我明白了，就是有的女孩吧，她可能对自己的脸的某一部分觉得大，她不是觉得我脸整体大。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用化妆术来？ 其实这种女孩其实用那个话语就 OK 了，不用互用化妆术，就要告诉她你很美，哦、你脸很小。 来，我们一起对我们的一梦说，你的脸 非常 小。好，你的脸非常小。好了，脸变小了， 你要不停的给她洗脑，说很小很美很美就 OK 了。 蔡森老师刚才那一瞬间那个脸就是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就是告诉你脸不大，你脸不大，然后你就觉得自己脸小了， 因为她追求完美，再一个她分跟谁比。嘛，他总跟比他自己好的人比，他肯定永远觉得自己脸大。 那你这不那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吗？ 但话不能算， 但还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 对， 要感恩。 对，你已经生成这样就很好， 就很美了。 你让像我这样肉嘟嘟的脸情何以堪？我是用语言都催眠不了的。我告诉你，脸小，脸还是这么大。 等一下，我们蔡森老师会拯救你的。那么我们半点之前呢，也是聊了这么多了。半点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在我们的表演区做一下试验， 对，告诉你怎么能真的把你画的变得脸小了。 好的，那我们先听一个短短的歌曲，半点之后再回来。 广告回来。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半点之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哎，点击一下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互动方式有很多啊，除了一梦刚才说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外，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呢搜索活力982，您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有什么问题赶紧提上来啊， 是的， 老师可以给您第一时间的解答。 哎，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如何拯救大脸妹哈。 对，我们上半节呢跟大家讲了大概有几种这个脸大的原因，比如说有脂肪型、肌肉型，还有天生的骨架大。 当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精神层面 了。对，就像 有的女生 这位就永远觉得自己脸大，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催眠自己就够了，你其实脸不大。 好了啦，我等会儿要让灿森老师教我这个颧骨怎么可以让我显得小一点。那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模特天一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来。 好吧，我又成小白鼠要去做实验了， 做一下试验。然后因为天一刚才我们灿森老师说他的这个脸型呢是属于，这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是肉型脸啊，这个用专业术语应该说脂肪型的脸。所以看一下我们蔡森老师等一下怎么去拯救我们天一的这张脂肪型的脸。现在 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就位了。 OK， 对，蔡森老师首先说一下，就像拯救像我这样的大脸的话大概有几个步骤，从哪步骤先开始好吧。 其实像天一这种的话，我们其实最好从底妆的时候我们就打这种立体粉底。 立体粉底、 所谓立体粉底呢就是我们会分两个步骤。那我们先打一个正常的你的肤色的粉底，或者稍微比你的肤色亮一点的粉底，然后呢再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粉底呢再打我们的需要修容的侧面的这些地方。 好，好的。这几个步骤还是蛮， 对，大家忽略我这个男性这个点啊，只关注化妆手法就好。好了，来， 因为你看啊，天一这个已经稍微有了一点底妆了，对吧？之前就是很正常的他的底妆。 天一啊，你还挺讲究的。 灿灿老师，我本来想说做秘密的，你直接给我说出来了。我涂了一点素颜霜， 这个眼睛太毒，没办法控制。 好， 然后 老师开始 直接进行第二步啊，你就是第二步。 OK， 那我用一个粉底膏啊，这样比较方便。 粉底膏去打他的什么部位？再说一下。 暗影，需要打暗影的部分。 暗影 侧面 啊，这个粉底膏是稍微偏深色的，是吗？ 对。 好，现在蔡森老师正在往天一的脸上涂这个， 然后你看，因为天一这种它属于脂肪型的，对吧？ 脂肪型的 就会偏圆，肉比较多， 是， 所以说它缺乏立体感，那我们就要塑造这个立体感。怎么塑造呢？那我们这个最深的地方就要在这个颧骨下线，因为没什么颧骨，看不太出来，对吧？ 对， 我们要给它塑造出一个颧骨啊，从这个 颧骨下方最开始往下打， 可以， 对，然后往下淡出，还有一个地方，对吧？下颌线， 下颌线 下以下，一定是以下， 这样会显得轮廓感比较清晰， 所谓的双下巴都会产生在这个地方。 好的，天一，蔡森老师在拯救你。 我觉得我好，我的心好受伤啊，你们上来就说脂肪啊，又是没有什么线条啊，我说我是长了一张多么平淡的脸呀。 没有关系啊，天一，你减肥就 OK 了，你要像 我 的话，我 要减肥， 我好吗？ 减肥。 然后如果觉得额头宽的话，就再往额头这个两侧稍微再压一点。 好。 那这个是就是在粉底这个基础上啊，这个第一层就做到这个位置，包括鼻侧影啊，都可以同步的进行， 好， 眼周围 也是要的是吗？ 对，因为你眼睛深邃了，说白了，它这个脸也会变得立体感强，脸自然而然就小了。 明白明白， 一样的， 也就是让它整个的五官显得比较立体。 对，然后。那这个在底妆方面就是 OK 了 ，OK 了，好，现在只是给 老师，你只画了半张脸， 没有。这个我说这是第一步，在底妆，后面我们定完妆不还有修容吗？对吧？然后我们这时候再用暗影再次来修饰一下，加强效果。 这样也，天一是， 现在有变化吗？一梦。 你正过来，正过来， 正 过来， 过来这样 对，哎，是有一点， 就是就画了这半边脸，是有感觉变瘦的， 是 吗？ 是的，是的，小了一些。 粉底它还得是自然的，不能感觉这个两侧跟这个中间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对， 这样就会有断层，对吧？ 好看。 所以说我们再用侧影啊， 侧影稍微打一下， 暗影啊， 好， 然后也是打在它的颧骨下方这个凹陷处， 好，这样子打。 对， 我平时特别不会打暗影，而且我怕一弄就像从侧面看跟长了胡子似的。 对，所以说这个修容啊，日常打的话不建议打太深的啊，稍微带一下就 OK 了啊。然后这个额头，这回绝对小了， 绝对小 了。这个手法就是反复这样轻轻的涂就可以， 少量多次的去粘。对，然后其实你画眉毛的时候啊，这个基本上就可以顺下来了， 顺下来，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就当成暗影了。让大家看一下这侧。 这一侧跟对比一下， 现在脸小了吗？ 小了，小了，小了， 真的小了是吧？ 真的小了。 那我们就现在一直打的都是暗影， 而且很明显。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把亮处再加亮， 亮处再加亮， 啊，就亮处更亮，然后这样呢就显得脸更小，什么把重点突出出来， 对对对， 相当于在你的脸上加对比度， 对 对吧？啊，把暗的地方更暗，然后亮的地方更亮，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明显了。对吧， 现在是在打他腮这一块是吧？ 对，先给他 提亮是吗？好，一般这个鼻梁也是要的是吧？ 对，鼻梁， 然后 小女刚才小女孩不已经给我们示范了， 对对 对, 对吧， 我们的那个小胖姑娘已经给我们示范了， 眉骨上方，到额头中间， 很好看。行了，天一，你待会儿下来你就是小美女了，你就是刚才那小姑娘了。 我没有那么胖好吗？我要抗议。 但是我跟你说，上镜的话这样修饰一下是非常好的，就会显得立体感比较强， 是没错， 就 好的。哎，天一别说还真是有很大的变化， 是吧？这是我下手比较轻，如果下的重的话就是特别明显， 会特别明显， 但是下特别重的话本人就看起来就非常假，就不会太自然。 我懂，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我觉得 就这样的话我贴近这个距离看天一能看出来有一点点暗影，但是还是很自然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无论你胖还是瘦，对吧？你追求的这个效果，美是自然是最美的， 对， 不能太夸张。像那小女孩就属于有点过了， 是， 对吧？ 好， 就是说我是要自然的让自己看着瘦一点，是吗？我是有多胖？让你们俩说的，我的心理阴影倒是出现了。 没有啦， 你就给大家牺牲一下，做个示范嘛，你看是吧？所以说，那脂肪层比较厚的这种肉脸这种类型的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去操作就 OK 了。 好，没有问题。那 老师，我另外一半边脸怎么办？ 另外的下了节目我再画，好吧？ 好吧，我就变成半边脸了啊。哎，一梦，你有什么想请教老师的？ 我当然了，我刚才就一直不停的在说嘛，我说我感觉我的颧骨有点高，我希望老师可以给我调一调。那现在老师 OK 吗？OK， 那接下来呢，我现在移步到表演区，天一来坐到我这个位置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正好天一可以看一下自己在镜头里。 我也顺便看一下自己这个脸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对， 为什么男生的待遇总是这么惨，只画一面？ 对，我现在已经来那个回到了主播区啊，然后现在是我们的一梦到表演区。 没错， 一梦，首先你把你的这个问题再给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重复一下，你想改变哪一部分的妆容？ 没有问题啊，其实我全脸都想整了。 哎，你不要这么虚伪啊！ 没有，就是我觉得我的颧骨这个地方会有一点高。有一点高、对，这个没有办法，这是骨头嘛。然后还有就是我希望我的脑门看起来稍微宽一点。 宽一点、 对，脑门宽一点，其他就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觉得因为颧骨有点高，所以导致这个整个脸就是会太突出了，你希望颧那个额头呢能够宽一点来修饰一下。 没错，是的是的， 显得这个颧骨没那么突出。 对， 对， 我但是我两个其实都想试一下、老师可以给我们做一下示范了。 老师可以在这两方面， 你是想额头这个高度高一点吧，还是这个宽度宽一点？ 对 对吧？ 我们把镜头切到这边， 这个我纠正一下，这个是应该是高度。 高度 去高一点，对吧？ 不是让它变 宽， 宽 对， 让它变高。 因为你这个地方越宽的话，你就这个高度其实越窄。对， 所以一梦是需要把这个高度提升，是吧？ 那么刚才那个方法呢，就是说，是比较基础的，而且男生常用的话会比较适用啊、但是女孩呢，一般像一梦这种偏白的，对吧？如果我们用这个暗影用不好的话，就像长胡子了，特别不好看。 对，女生的普遍皮肤偏白，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偏暗的深色的腮红，去来代替这个暗影来修饰。 腮红， 对， 好的。 然后像 偏暗色的腮红， 对对对，颜色稍微暗一点，就基本上接近肉色了，棕色这种色系的，或者土红色啊，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橘啊或者粉啊。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来在我们的一梦脸上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像一梦这种，它就属于骨骼型的，对吧？ 骨骼型 的、所以说 我好心酸啊！ 哎，我都没说脂肪型的，你有什么好心酸的？ 所以说，我们要找到它骨骼的位置， 骨骼的位置， 首 先要找对， 因为它颧骨高，肯定是骨头嘛， 对吧？ 对， 首先找到位置。 那我们就找到它最高的位置，然后这个我们就不往下打了，因为往下打的话，它颧骨更高，对吧？不像那种我们是为了找颧骨， 对，就是如果往下打的话，我这脸就凹进去更显了。 对，所以说我们要打刚才最骨的地方啊、用手试一下最骨的地方。 就是你如果判断不好位置，就用手摸一下哪个地方最骨，这就是你要往上涂的那个位置。 然后呢，斜着往下扫， 斜着向下扫。 对，这么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由重到浅，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然后下面会比较自然，不然的话反过来的话会底重。头轻了，对吧？我们肯定是 就是由高处往低处这样慢慢的扫， 对对对对， 这样重的地方就在高处了，显得比较自然。 然后这是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想让额头这个高度变高，对吧？ 对， 那因为它的两侧宽，所以说显得它视觉上中间这个位置比较窄啊，所以说呢，我们把两侧收紧， 两侧收紧， 所以说也是去 找由高到低， 找你两侧最突出的位置。 就是用手在自己的额头上摸一下，觉得哪个地方是最突出的那个点，以那个点为高点往下慢慢的扫，是吧？ 对对对对对， 扫完之后看看我们的一梦的这个，现在是正好也是半张脸，我跟你说，一梦不仅我是半张脸，你现在也是半张脸，看看之后有什么变化啊，对比一下。 好。 对吧，你生气也没有用，你也是半张脸。 下面的话就还好了，对吧？下面我们就不用太动了。下面的话，因为一梦这下面长得还是很不错的。 老师，那我们 谢谢 老师，我们可以说一下，如果是下面那个颌骨比较大的，额骨是吗？比较大的话，该怎么办呢？ 对， 简单讲一下， 就是还是沿着下颌外线从 下颌骨， 对，下颌的外线我们要打到这个外线上， 打到外线上。 对对对， 这个时候是从下巴往上打，还是从上面往下巴那个方向上打？ 从下往上收， 从下巴往上面扫，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就下巴是我们那个发起的就比较重的那个点。 对对， 其实我们整个脸的侧面就是这三 号 点。 有变化吗？铁一， 你把脸再稍微正一点，我看一下。 是正的，是正吗？ 有变化。对，但是 如果在镜头里看，效果特别明显的话，本人就要画的重一点。 对，在镜头里面其实还好，因为你本身这个就在我看来就不是，就是你心理作用比较多。 老师，这样吧，你先暂时先给我补一下吧，天一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好，首先就是大家首先判断自己骨头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如果判断不准的话，你可以用手在自己脸上来摸一下啊。当你摸到这个骨头最高的那个位置呢，就是你要画的地方。然后基本我们的颧骨和额头都是从高往下轻轻的扫一扫。如果你现在要画的是你下面的这个下颌骨的话呢，是要从下巴往上轻轻的扫。基本这三个点你搞定之后，你的脸啊基本就会变得看起来比较小了。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小秘诀啊。同时你要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因为女生呢比较白，如果你选择太深的这个颜色的话，会显得脸上长胡渣，所以这个颜色也要尽量跟自己脸色配一下，对吧？好，好嘞，请请我们两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我来看看一梦的变化啊。 嗯，好的。这就是我的男闺蜜啊和我的区别待遇。我刚才让老师把这边脸也给我整上了。 你知道吗，坐在你那个位置我其实看不到自己脸的变化，我现在看一看有变化吗？ 其实是有一点的，是有一点的。哎，你正过来正过来。 有点脸歪到的感觉是不是？就这半边脸是收上去了，这半边脸是垂下来了。 对 对。 我再看一下我的。其实我还好，我没有太多的变化。 所以我告诉你，你就属于用心理安慰就可以改变 的。因为他衣帽的颜色用的不是特别深特别重，因为他比较白。 嗯， 这个东西我们用暗影也是要根据肤色去贴合了。 是，刚才灿森老师说，哎呀妈太白了。 哎，你这是变着相的夸自己对不对？ 哎呀，女生白点好，女生白点好。 那最后请我们老师给我们专业的总结一下。 对， 如果你想改变自己脸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现状怎么办，用什么样的化妆手法给我们总结一下。 那我们如果追求比较自然的话，在生活中来用的话，那我们最好是在打底的过程中啊去进行像我刚才说的立体粉底的这种学习啊，去用这种手法去打，相对来说打出比较自然啊。然后后续如果觉得效果不太 OK 的话，那我们再用这个暗影然后再加强修饰就可以了啊。然后主要的几个位置就是在脸的两侧的额头外侧呀，然后颧骨下方啊，包括下颌线下方啊，然后鼻侧方啊，这个是暗影的位置。然后高光的位置是在这个鼻梁然后颧骨两侧这个高的地方啊，包括下巴和额头啊。 嗯，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其实还有一种变相的思维，就是通过面积法，对吧？也就是说你放大五官的面积，这样就缩小了脸上的面积。 好， 比如说把眼睛 画大，嘴画大一点，对不对？眉毛画粗的一点 就 OK 了。 行， 这也是个方法。 好的，这个方法，哎呀，今天我们灿森老师也是教了我们这个如何拯救我们大脸啊。 对，如何拯救天一的大脸跟一梦没什么关系。 没有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些方法，也希望这些方法呢对大家是有用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 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今天的天一，今天的嘉宾天一。 什么叫今天的天一？ 今天的天一， 昨天的不是天一吗？ 昨天坐在这儿的一定不是天一，只有今天才是天一。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秘密花语的这个话题 聊什么呢？ 聊什么呢？清嗓子啊？ 干嘛清嗓子？ 哎，这 是多严肃的一个话题， 跟我们女生是有关系的，好吗？ 啊，好吧。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女生不努力等于慢性自杀， 这个我就听不懂了啊！你要说不努力这件事儿，还分男女吗？对吧？我觉得如果这个话题是成立的话，那男性不努力不应该也是等于慢性自杀吗？ 其实我觉得男生不努力的话，那就不是慢性自杀了。 那是干嘛？ 应该直接 game over。 为什么？ 我男女区别对待了 啊！好，姐姐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讲吗？ 其实这也是看到了微博上最近有个话题嘛，叫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努力？就是很多女孩子都分享了自己努力的一个理由。 你哦，都什么理由？ 不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都是 比如说， 我们听听看、 哎、这个啊，说你的情敌正在看书，然后呢，你的闺蜜正在减肥。然后有的人说呢，是我努力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妈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就像小时候给我买公主裙一样的这样干脆。 哦，我发现。 然后呢，你再来一个、 啊，还有 啊，再来一个，哎， 还有。 我认真做人，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有一天站在我爱的人身边，不管他是富甲一方呢，还是一无所有，我都可以张开手坦然地拥抱他。他富有，我不用觉得自己是高攀；然后呢，他贫穷，我们也不至于就是 一贫如洗、啊， 对，不至于这样落魄。 嗯嗯，挺 是不是还挺励志的？ 对，我觉得倒过来说吧，一条一条往上说啊。我觉得首先、啊、最后那个，我觉得特别正能量和励志的啊， 是 就是当我足够有钱，哎，不叫有钱啊，足够优秀的时候， 哎、 有钱太偏激 了。 对， 太俗了。 当我足够优秀的时候、嗯、我就可以更好的掌握自己的爱情，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对吧？ 嗯， 蔡森老师你也认可这个观点吗？ 当然认可。 但我觉得这个换到男人身上不是更成立吗？当男人更优秀的时候，我才能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感情。 是没错，但是我觉得现在嘛，女生也都独、嗯、女性很独立的， 女性很独立， 对，女性很独立的。我觉得两个人不光是在感情上是公平的，就是在经济基础上尽量也是要公平的。 所以还是要挣钱是吗？ 对啊，两个人都努力嘛， 一起都挣钱， 对，不能白活一场。 对，然后往前说，我觉得那个特别感人的一点啊，就是说让我们的母亲买东西消费的时候，能像当年给我买公主裙那样的 干脆，是， 就是这属于孝敬父母层面。 对，为了让自己的父母，你想想，父母就是说句俗话，就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 你想说的，没有，大家的反应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我第一反应以为你会这么说。 然后 拉扯大，拉扯大。 然后我先，然后所以天一现在。长得这么胖是不是、哎、这么健康 收聊下一话题 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一层面就是偏这个父母 其实是这样 亲情上面， 对，但我这边稍微补充一点啊，我觉得首先经济层面去帮助父母，这是一个孝顺的基础，肯定的，对吧？比如说出去旅游、嗯、用更好的物品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肯定是跟经济基础脱不开关系的。 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不管我们多么优秀了之后， 是没错， 平常要多跟父母沟通感情。 对， 一个电话，一声问候，我觉得这对父母来讲也是孝顺。 是的， 这跟你优不优秀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而是你要去做这样一件事， 心灵上的一种敬畏。 对， 嗯嗯。然后你刚才说第一点是什么？我刚说第一点是什么来着？ 你说了好多点，我想想，第一点就是让自己在男朋友身， 啊、 对，在情敌面前，就是。你他都在，不仅是情敌，还有闺蜜。情敌在努力的时候，闺蜜在努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要干嘛？你当然也要更加努力， 是啊， 否则就会被比下去。 对啊，所以呢，要不然你的男朋友很容易跟你的情敌跑，说不定还被你跟你闺蜜跑。 我觉得 这么狗血。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出在你努不努力的层面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特别认可的点就是， 嗯， 你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嗯、 那句话怎么说？更好的你身边有一个更好的我。 对，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自己的感情。 是的，没错， 对吧？ 不仅如此，我觉得让自己好了起来，自己的整个精神很饱满、很丰富的情况下，我觉得做事情的态度啊，包括对人生的态度、啊、都是会不一样的， 会更积极啊、嗯、 对，会更积极啊，包括你可以影响其他人嘛， 嗯， 对不对？ 灿灿老师，你因为你是做这个化妆工作的、 嗯、 你肯定见到各式各样的女生啊， 嗯， 你有没有认识的女生是这种特别积极向上、很励志的？ 我合伙人就是这样。 是个什么样的人？跟我们讲一讲。 就感觉她好像不想嫁了，你知道吗？ 就是每天不想嫁人 吗？ 不是，就是他是非常努力，然后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甚至超过于男生的那种、 嗯、 担当啊，然后包括那种励志的精神啊、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也是敢于去实现的、 嗯、 也能去面对困难和挫折啊、 嗯、 因为女孩其实天生来讲我觉得是缺乏安全感的， 是、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鼓励女性独立呢？ 难道是因为男生 那跟男生没关系？ 因为现在其实这种光，你看我们看的电视剧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 对， 为什么女人变强啊？不都是被逼的吗？ 甄嬛传， 对吧？ 嗯， 那你不然你怎么去面对你的情敌啊，那小三啊，这些潜在的就危险呢、 嗯、 或者你怎么在老公那儿让他感觉没有厌烦感啊？ 对 吧？人长期依附一个人会觉得特别厌烦的。 对，嗯，确实。 所以说诸多因素，我觉得女性还是要独立一点会更好一点。 对，独立一点，然后呢把自己变美一点，就要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 这跟我学的广告打得非常好，打得相当自然。其实我觉得灿灿老师说完之后有两个点特别好、 嗯、 第一个，当你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性的时候，你身边的人自然会被你吸引过来， 对 吧？灿灿老师 影响别人、 嗯、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就是 我们不要依附于任何人，其实这跟性别可能没有关系，就是男性依附女性也是不成立的， 不管 依附男性也是会有在情感上面会存在这种危机感的。 是的， 只有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不断的更新自己，你身边的才有新鲜感，你们俩的感情可以更加的持久，更加的甜蜜。 嗯， 所以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好，更多的是让自己生活的更幸福。 对，就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嘛。同时呢，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非常的深刻的升华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就是想更好吗？看女神百分百，尤其周六版的女神化妆间，对吧？ 没错，哎，不仅可以让你这个生活的质量提升上去，而且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自信啊。好的，那么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的，嗯，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化妆师灿灿老师，感谢你今天的精彩讲解， 非常感 谢灿灿老师， 欢迎大家关注，谢谢。 嗯，好的，那下次有机会再请灿灿老师来教我们怎么样化妆，就其他的了啊。 嗯、 好的，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什么呢？是 九八二 活力榜。好的，下面是大佐的节目呀。好的，拜拜了大家， 拜拜，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Oh,